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梁咏琪《一百层楼的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即安详式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有咩暑期工唔应该做嘅？ 辛苦唔做，唔包伙食都唔做。 错啦，应该系有危险嘅工作，譬如话高处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呢啲唔做。 豪仔答啱，咁请问文职工作系咪冇危险嘅呢？ 如果话文件贵啊，上重下轻啊，随时跌落嚟砸亲人噶嘛。 阿田讲得啱。得闲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职安短剧》，暑期工想做得安心同开心，记住小心选择同睇真。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波成，端午节有咩做呢？ 天怡，端午节梗系食粽啦。之后预埋你噶啦， 唉，不料你睇下我张全家福， 你成家都好幸福啊，个个都口中面种，一睇就知同一个种啊。 上年呢种啊，到而家都未减到啊，今年不料。 其实而家有好多低盐低卡嘅健康种嘅，你种啫唔系蠢啊嘛，食拣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思芬，你觉得女神应该具备咩条件呢？ 样靓身材正咧，杰堂。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有思想。 佢有齐晒、啊。 你唔系借啲 E-text 嘅？ 我冇咁厚面皮，佢最近仲拍埋剧同广告添。 哇，咁啊真系要听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爱情读心思，今个星期有。 泳图 B B 林泳图， 女神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晚上时间十点十二分啊，今日系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三，嚟到敏感时刻。今日直播室咧有 Annie Johnny 啦 ，Hello Annie，Hello Kitty， 有莫莉 ，Hello Kitty， 大家好啊， 系啊， 气喘， 唞顺条气先，系啦。话说咧， 系 啦，因为听日放假啊嘛， 系 咁，所以今晚咧可能即系道路上都比较挤塞， 系啊，啲人出嚟玩啊。 所以 Annie 咧唞顺条气嘅时候咧，不如我讲咗我自己分享。咗啲嘢先啦，記唔記得上個禮拜我同你哋講咧，即係我咧就會放一個假俾自己，就因為其實咧就係會去一個酒店嗰度休息一日，係因為就係我媽生日，咁所以咧我就啊又冇得去旅行啦，咁亦都唔會夾硬去旅行啦，咁啊不如嘗試就喺香港嗰個本地啦嘅 book 一間酒店，咁就去住一晚咁樣啦。跟住咧，我想講咧。真系正嘅、哦，我最开心嗰样嘢就系连我阿妈、我几个阿姨啊、舅父嗰啲咧，都话哇，即系好似放假咁啊，咁样咯。 即系喺香港都好似喺外地咁。 系 啊， 所以即系原来系真系会有嘅。咁亦都知道咧，其实有好多嘅香港人咧，即系最近因为亦都好多酒店嘅优惠嘛，而佢哋都真系会去酒店入面咧去休息或者去放一日半日假俾自己咁样，同埋有好多一家大细啊。跟住，因為我已經見到咧個酒店個泳池裡面咧，小朋友多過大人，因為大人可能就會擔心啲啦。咁大 但係家長方面咧就會覺得小朋友點都一定玩㗎啦，即係佢點都會掠㗎啦。咁可能酒店入面佢會覺得安全啲嘅。咁既然都 book 咗酒店啦，咁啊梗係去玩水啦。哇！見到啲小朋友嗰種開心嗰個笑容咧，幾耐冇見過啊！ 同埋咧，啱啱過去個週末天氣好好啊， 係啊， 即係我知阿莫咧係星期六晚啊， 星期日， 星期日晚啊，哦，係一樣咁好啊，係咪呢幾日都？咁我咧就已經急不及待咧，你今日嚟匯報啦。其實我前日已經亦都 book 咗， 你上個禮拜等我匯報， 等唔切啦，因為咧又係嗰種咧，喂，有為轉眼即逝咁樣，咁嗰個姐姐咧喺度嚇我嘛。其實咧放假咧就日日都會變㗎，都決定咗咧就快啲啦咁。咁加上我都，哎呀，我唔等得啦。 我即係 Annie， 你係 book 咗莫莉嘅間啊？咁幾時住啊？ 我會七月尾啦。 哦，因為其實咧又真係嘅喎，我原本唔係 book 呢一間嘅，我原本係 book 屯門嘅。咁但係因為佢父親節就敷咗，係真係會敷喎。咁跟住我屋企人就話，不如咧就 book 沙田另一間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好啦，佢哋真係打電話去問啦，以為 book 到啦。佢話已經去到七月十二號咯 ，book 到，即係講緊嘅禮拜六日啦，唔講一至五啦。佢去到七月十二號，因為佢哋嗰個優又係有啲特價啲啦。咁佢最後尾先至揀到佢要第三間先揀到一間咯。所以其實就真係嘅，有好多嘅優惠，但係大家要 check 清楚啲日子。 係，你諗下，你哋幾時即係幾耐冇試過喺香港度住一晚酒店啊？ 傻啦， 梗係會做呢啲嘢啦。 試過咧，從來都未試過嘅人，竟然都的起呢個心肝去試咁。可想而知，其實好多人都會去做呢件事。 仲要最好笑嘅係咧，原本我舅父咧就話得啦，同你阿媽食餐飯咪算咯，去酒店食 buffet 啦，唔好住一晚啦咁樣。跟住 玩得最開心個肯定係佢。 係啊，跟住佢直情係跳埋入我哋間房度唔肯走啦，佢瞓喺個窗台度，啊真係好舒服啊！就做乜啫咁？跟住最好笑係因為間房我哋佢好好嘅，個酒店都好貼心，就幫我哋揀咗間隔離房嘅啫。咁但係個窗台嗰度咧最好笑，個玻璃係望到我哋間房嘅，跟住我哋瞓翻眼覺嘅時候咧，突然間某一日敲 玻璃， 我唔知係玻璃先嘅，我就好，因為我係好淺睡嗰啲人嚟，不嬲都好少嘅。 同埋佢好驚㗎，喺酒店有呢啲嘢肯定。 但係嗰下就嚟嘅，跟住之後我問，我即刻醒咗啦，我問屋企人，我問我阿姨同我媽，係咪有人敲門啊？我媽嗰啲冇喎。冇，跟住我仲繼續聽到， 哇！咁仲驚喎， 我仲繼續聽到敲佢聲，跟住之後，咦？唔似係房門嗰邊嚟喎，近我個窗口，我一打開，跟住我舅父嚟， 好驚嚇喎咁樣， 係啊！即係佢哋都變曬小朋友，我哋好開心。最好笑係佢哋已經喺度再 search 緊其他酒店啦。 但最後你係咪都冇游水啊？ 帶曬泳衣去，但係最後冇游水， 帶曬㗎，係 啦，冇游水嘅原因 唔係我哋嚇佢嘛，我哋話好危險啊游水咁。 但你知唔知我就係想講咧？唔係因為你哋嚇我而唔去， 咁 係 點解咧？ 係因為我啲阿姨話：哇，好曬，唔好落去。 係呀， 好天又唔得， 好難復試啊！ 咁啊，希望阿 Annie 你book 咗就都玩得開心啦，到時係咪啊？ 我覺得佢有樣嘢好好嘅，就係咧佢話咧原來早一日咧你都可以有個 free cancellation 咯。 啊，係啊， 係啊，呢個真係好安心。 點解你突然之間又會想 cancel 咧？ 唔係，我係擔心天氣啊。因為我去的目的就真的當自己去了泰國嘛，你最近有陽光啦， 即如果陰天啊落雨你就算了，不如留翻喺屋企。 咪就係咯，同埋你知七月打風季節啊嘛，點知即天日不測試風雲啫，咁點知佢竟然就話其實早一日都可以免費就幫你取消或者改期都冇問題。 咁啊幾好啊， 所以是非常 唔使落訂添， 乜都唔使，即去到先俾錢。 咁唔怪之敷曬啦。 係啦。匆匆的过客。 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返。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无畏并散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遇这他，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像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间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我有罗力威旅行娃娃。敏感时刻啦， 有冇心动啊？你 我面前就有两个好想旅行嘅娃娃。 系啊，你唔觉得咧？一夏天咧，就觉得即系要放下假嘅， 系啊，都要咪放假， 要出下街啊，即系同个太阳玩下，做啲户外活动啊，硬系有呢种感觉噶嘛。 我又麻麻地同太阳玩噶， 啊系啊， 系啊，因为我一晒就黑噶啦。 但你好快就白咧、 啊？我都系嘅，但系真系。幾分鐘即係落街買個餸咁樣行落去街市就已經黑曬㗎啦， 咁又誇張咗啲。 所以我就真係好少特登要出去玩嘅。 哦，唔緊要，你 book 間酒店呢一間房咪得咯。 咁出去做個 SPA 咯， 嗱，除非去做 SPA 啦。如果淨係呢喺間房度冇嘢做嘅，咁我不如留翻喺屋企。其實屋企都幾舒服。 不過又真的，即係我會覺得咧，我自己以前都唔係咁中意夏天嘅、即係而家唔係都唔係中意。不過係因為咧，你自從有小孩子咧，你就覺得 即係夏天係屬於孩子嘅， 你放佢出去 係啦，即係你知冬天著到成隻種咁樣啊，咁唔通你喺個草地度碌波咩？即係當自己係波啊，咁又冇香港冇啲咁嘅草地啦，係咪先？咁所以一定係夏天咧，啲細路仔先有得自由奔放啊，成日大汗搭細汗啊，咁樣喺度跑嚟跑去噶嘛，所以都係有咗小朋友之後咧，佢哋即係曉行曉走曉跳嘅時間咧，就喜歡夏天。多咗啦，以前就真係好油麻地嘅啫，對於。 但係你係會出去户外活動，定係即係好似有啲人咧，就算話啊夏天出去放假啦，都係匿埋喺個冷氣嘅商場噶嘛。 唔係噶，户外活動噶， 係啊， 即係辛苦咗自己咯。 其實係嘅，即係佢哋咧，因為我想講細路仔佢哋唔識凍同埋熱噶嘛，係即係佢最緊要就係有得奔跑啊嘛。咁所以就算你喺夏天咧，你同佢哋去公園咧，其實都曬到嘔噶嘛，即係上個滑梯咧，嗰條蛇梯咧係興嘅。 哎呀，我都係啊，諗起我細個嘅時候咧，上個滑梯明明立劈劈啦， 都 照 玩 嘅，覺得好好玩㗎。係 啊，係啊，佢哋唔理。 呢啲就係阿媽所謂嘅唔識冷暖嘅。係 啊， 總之淨係想玩。 係啦，咁然後你做阿媽嘅咪即係好似即係跟班咁樣喺後邊。你嗰時細個你又驚佢搭咗落嚟㗎嘛，就即係貼身黐到實嗰啲啦。咁好啦，咁到佢再大個啲啦。即係十零歲，可能佢已經唔再中意公園個泳池，公園個遊樂場咧，佢開始就要求要海灘啊、泳池啊，即係總之即係中意落水啦。咁嘅時候你又要陪佢啦，所以其實係，所以我都成日覺得有仔真係趁亂生，即係你老咗咧，你點樣有啲咁嘅精力咧，同佢咁樣喺度奔奔跑跑咧？ 咁但係你經過咁多年嘅洗禮之後，有冇對太陽伯伯改觀咧？即係慢慢都覺得其實户外活動都 OK 啊。即系晒下都几杀菌啦、啊！ 我估 Andy 系调翻转喎， 定系越晒越怕咧？即系因为人大咗可能会惊啲雀斑走晒出嚟。 唔系啊， 细我越怕咧。 系啦，因为我觉得你细个嘅时候会觉得系为自己而玩，而家只系睇住个女玩，唔系自己想玩。 喂，不过咧，你讲紧即系靓呢个问题啊吓，即系皮肤咧会被太阳晒到粗糙啦，有雀斑啦， 会老化啊嘛。 系啦，咁。但系又咁讲，咁你唔觉得黑啲咧，好似真系健康啲个样咧，冇咁病态咁。 系一啲毛孔嗰啲，好似冇咁 严重。你唔系白，你系咁讲啦。 系咩？咪你都系白啊？ 我唔系白啊，我顶窿系咁噶咋，即系我唔会再白啲啊。但系你系应该系天生白嗰啲嚟嘅。 唔系粉，系咩？ 你系白嗰啲嚟噶，多数白嗰啲人咧就会 就要黑啊嘛。 系啊，黑都几健康啊，咁样黑嗰啲人白唔到咧，就恨都恨唔到咯。 不过我觉得而家我反而唔係計較佢，即係個太陽曬到我黑定白啦。而係我覺得夏天我最唔中意嗰樣嘢咧，就係即係要請教你兩個啦。即係點解可以連夏天都能夠喺室外咧個妝唔用嘅咧？ 哇！ 或者點解嗰塊面唔油嘅咧？ 呢個我都想知 道。係啊，即係我唔得咯，即係直情係一陣咧已經哇嗰啲即係未至於融，但係總之啲油係泛曬出嚟嘅，好恐怖噶。點解可以 keep 到？ 我諗可能佢哋用嗰啲即係防水化妝，或者佢哋會打底打得好啲咯。 我估佢哋用油漆嘅直情。跟住再揾嗰啲光油咧，噴咗塊面咧，就好似指甲嗰啲咁咧，所以定咗直 嘅喎，油即係 唔係我講笑啫， 我講打底啊，打厚啲啊， 都唔係打好啲又唔等於打厚啲， 打好啲， 即係啦，打好啲，即係可能用嘅嘢好啲貼啲啊咁樣。不過都好 depends 人嘅皮膚，因為譬如我記得以前出去拍嘢咧，咁你冇得揀日子噶嘛，就算好曬咁樣啦，一班女仔即係都係化嗰個差唔多咁樣嘅妝啦，有啲人係用得快啲，有啲人係容易出汗啲，或者佢本身係油啲嘅啲皮膚，咁就會溶妝多啲咯， 係 啊。 又或者我知道坊間有一啲咧，就噴咗落塊面，等塊面少啲汗啊。 係。 咁所以跟住你再 嚟嘅噴， 我唔記得係咩啦，好似噴霧咁樣嘅。咁跟住又或者可能搽，我唔知啦。咁總之有一啲嘢就會令你就可以減少啲出汗或者出油嘅。咁跟住你再搽一啲好啲嘅 base， 或者係真係 for 喺太陽下嘅，因為我知道有一啲嘅化妝品係專係如果你要。户外玩嘅话，佢有另外一支嘅化妆品系俾你用嘅，咁嗰啲跟住就用嗰啲嘅时候咧，咁你个妆就冇咁易甩咯。但系我成日都听人讲嘅，切记咧，即系化个厚嘅妆出街。 系咯，梗系甩噶啦。 因为你越厚嘅妆咧，你出到街咧就越容易用到一劈嘢咁。系啊，咁所以就话真系简单啲为主咯。如果你真系喺户外嘅话， 真系靓嘅，唔使化啦。 先成绩好比一切紧要，要有车有楼成为成功的指标，为何要我快快做成人，无人睇到历史的教训，沉闷后悔为何能令老师放心，成功追到车，人工追不到通胀，要博得晋升如何能因为你善良，如何有性格却未离困，为何坦率就寸步难行，着起西装为何能令社会放心，无人明白从来没有，这套西装里我独自离留，无人翻开平平无奇小宇宙， 听日林一峰的西装有的心事十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至今本港累计1179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新增两名患者是47岁女子和55岁男子，都是由菲律宾抵港，两人分别有咳嗽、流鼻水和发烧。医管局说再多三名确诊患者出院，另外有一人情况危殆。高等法院合并处理挑战警员不展示编号的五宗相关司法复核案，申请人包括团体守护孩子成员陈基构、眼部中枪受伤教师杨子俊等七名市民，以及香港记者协会。法庭预留两日处理，申请人已经完成陈词。有申请人说警方改用蓝卡和行动呼号，公众无从得知警员的资料。政府一方就说申请人的论点和复核案无关。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将在囚人士的口罩带离开收押所，包括一名区议员、一名议员助理和一名在囚人士，年龄介乎21至39岁。消息说被捕的是元朗区议员方浩轩。警方說昨天有人以公務探訪為名，在獨立房間和在囚人士會面的時候，將一個政府派發給在囚人士的口罩連同包裝袋企圖運出荔枝角收押所，被懲教署人員發現。警方說案件交由深水埗重案組接手，動機是調查方向之一，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說對有公職人員以身試法感到失望，重新探訪在囚人士必須遵從規則。墨西哥南部發生的雷克特制 7.4 級地震，民防部門說至今6人死亡，全部來自震央所在的雅哈卡州，大部分因為建築物倒塌或者是從高處失足墮下喪生。在地震發生之後6小時內，當地錄得440多次餘震，最強的一次達到 4.6 級，區內大約有200間房屋受損，其中30棟損毀，15名在偏遠地區興建高速公路的工人被困，救援人員要先打通被山泥阻塞的道路才能夠到場搜救。墨西哥在當地星期二新增新型肺炎確診宗數創單日新高，但大部分人逃生的時候未有戴上口罩。當局表示至少4間醫院和一間診所損毀。首都墨西哥城的醫院有人員聯同非新型肺炎患者撤離，新型肺炎患者就繼續在院內隔離，由剩下的醫護人員照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5,803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93点，跌38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6.86， 瑞士法郎 0.947， 加元 1.356， 人民幣 7.081，英镑对美元 1.248，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4。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67.28 美元，卖出 1768.2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资讯科技界的名词都有反歧视， 开发一些软件会有这个 master 或者是 slave 代表不同的版本，亦都有这个 bad list 和 white list， 这些字眼都牵涉到一些种族歧视，将会慢慢就取代这些字用其他的字眼的。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阿摄知识会社。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三晚的敏感時刻，直播室有 Annie、 Johnny 啦，有 Molly 和 Kitty 在這裡的。 我哋首先讲开夏天啊，嗬， 系啊， 系啊，喂，啲人咧咪成日有句俗语嘅，嗱，听日就端午节啦，公众假期啦， 寒衣可以入笼啦， 系啦、啊，但其实我想话俾你听，我其实嗰啲寒衣晨早已经入咗笼噶咯，真系太热啦，即系唔可以话等到即系食嗰只五月粽咧，先觉得系真系夏天嚟到。 嗯， 你觉唔觉得啊？而家啲夏天真系越嚟越长，越嚟越热。 系啊，其实我啲衫，我啲冬天衫好似未摆埋，我谂我真系要趁住听日要摆。吓、 啊，你真系真。真 系 好， 我都 系 摆喺 呢句说话 柜桶，我都系摆喺柜桶， 食咗只粽先。 唔系纯粹冇谂住搞佢啫，但系而家你咁样提一提啊，都应该要搞搞佢啦，因为嚟紧可能真系会买翻啲再。即係薄身啲嘅衫啊，騰翻啲位置出嚟。 係啊，即係我咧睇天文台咧，佢公布個網頁，個網頁入邊公布咧，話原來上個月五月咧，全球嘅氣温咧係同2016年嘅五月嘅氣温咧係並列咧有記錄以嚟咧嘅最高温度嘅五月份。 嗯， 即係你見到而家其實啲天氣咧係即係全球暖化，大家都講咗好耐啦。咁我哋自己親身體感咧，都感覺到呢件事。即是你觉得好像 農曆年都唔係太凍， 嗯， 即係特登佢準備啲咩被褸啊咩嗰啲都唔使拎出嚟噶啦嚇，咁就已經過咗個年啦。咁然後跟住好似即係三月到咧，你已經覺得哇，即係其實根本著一件長袖 T 咁已經好 OK， 係係跟住即係三月尾已經好似即係游得水咁樣噶啦，即係其實而家啲四季咧真係好唔分明啊。 係啊，同埋可能我本身都真係好怕熱，所以頭先你問我，我會唔會即係爭取同陽光玩遊戲啊咁樣咧？我真係比較少啊，因為我個人咧真係好怕熱嘅，即係我諗同我屋企有關啦，即係我媽又好怕熱嘅。我有聽過一個講法咧，係咁樣嘅，即係佢話如果細個嘅時候，譬如因為好似 Annie 你咁講，小朋友佢未識分冷暖噶嘛，即係可能如果你細個屋企人俾得好多衫你著，即係成日都驚你凍親啊，咁你慣咗著得多衫咧。咁你到大個都會即係成日都會著好多衫啊！我唔知道 怕凍啦，變咗怕凍底。 細個我唔知道我係咪成日都 唔著衫， 即係到大個咧，我都好怕熱。跟住我媽尋日定前日同我講話，佢屋企壞咗冷氣，佢、 啊、 都叫曬救命， 啊、 因為即係你最快可能約得師傅上嚟裝啊，或者又要個冷氣機到貨啊，咁、可能都要即係最快都兩三日啦。咁呢兩三日就係啦、 啊， 我就話你晏晝咪落去商場嗰度行下，或者坐下飲杯咖啡咯。但夜晚可能即系开风扇，我唔知佢瞓唔瞓得着。 其实真系冇冷气，真系唔系几瞓到啊！ 系， 如果真系好热嘅时候， 系啊，因为其实你知唔知咧？即系你有冇听过热夜呢样嘢啊？ 系点咧？系好热嘅夜晚啊！ 系冇错，呢个系 热日咧， 有热日嘅系有噶。呢个系好科学嘅，天文台有定义嘅、 哦。 即系如果咧嗰、那个夜佢平均都高過28度， 係 咁而夜晚入咗夜之後嗰段時間都咁，即係都係28度或以上啦。 係 咁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就稱之為一個熱夜啦。 嚇、啊！咁而家咪熱夜咯？而家室外氣温30度。 係啊，係啊，呢個係個熱夜嚟㗎。即係嗱，我 即 係 個28度係一個標準嚟嘅。係 啦，係佢嘅 set 嘅標準。 即係總之夜晚都高過呢一個嘅 温 度， 嗰晚就叫一個熱夜。咁天文台嘅佢自己每年都會統計翻，即係全年咧。香港嗰個氣候嘅變化、天氣嘅一個概況啦，咁、我睇翻2019年啦，其實都同2020好雷同噶啦。2019年咧，其實係好暖嘅一年，而嗰個熱夜嘅數目咧，係高達咧全年嚟計啊嚇，係有46個晚上， 係 就熱夜嚟嘅。咁正常咧。即一般嚟計應該得28嘅啫，個熱夜咁、其實係多咗46、28，即係多咗50% 咯，可以咁講啦。咁呢、這個咁嘅舊年啊，講緊嗰46個熱夜咧，其實係自1884年咧天文台有記錄以嚟係最多嘅熱夜。咁、亦都試過係連續連續咧係7日嘅熱夜，即係連續啊。咁即係你晚晚，所以你諗下，如果你冇個冷氣咧，都幾攞命。 係啊、其實晏晝你哋會唔會停一停咧？因為嗱， 冷氣停一停啊，你講 係啊。因為你如果唔係，你咪全日沉浸喺呢個冷氣當中咯。譬如你瞓覺，又我當你10個鐘啦，咁你開住冷氣瞓啦。咁你起身，咁可能你即係喐動啊，食早餐等等。你喺屋企嘅時候，你又開住部冷氣。咁到你譬如翻工啦，咁如果公司又有冷氣，咁、你咪每一啲時間係冇冷氣咯。你會唔會特登熄咧？我會特登熄嘅喎， 我會啊，慳電啊嘛， 我都係啊， 仲要係我通常咧朝頭早咧，因為我媽而家可能已經開緊嘅，咁、我成日覺得咧，因為我係向東啊，屋企個冷氣都係東面咁樣嘅，咁所以咧，逢係朝頭早嘅，即係可能8、9、10、11點，即係上午嘅時間啦、就會最曬住個冷氣，我成日覺得哇，會唔會曬爆個冷氣嘅咧？已經咁熱啦，你仲要不停咁摩打繼續喐喎，即係我唔知，可能我無知啦，咁、所以通常咧10點幾11點咧，我就會真係熄咗個冷氣佢。但係其實咧係有教個方法，就係你將閂咗門，你喺個冷氣嘅地方，你熄咗冷氣之後，你開風扇咧，其實佢可以繼續 keep 住個涼噶嘛。係啊，跟住之後就已經係可以 keep 到個涼咯。咁跟住我覺得好衰嘅，咁我就唔會開窗嘅。咁我喺個廳嗰度。咁入面咪繼續可以涼 啲 咯， 因為你仲有啲餘剩餘嘅冷氣， 係啦。咁跟住我就會係可能再有陣時唔得啦，咁2、3點好熱啊，我就瞓喺著個地板，個地板就會凍嘅， 好似小豬啊！我一熄冷氣咧，我只小狗咧，佢就即刻由沙發跳落個地下嗰度，因為佢個肚咧肚墩咁樣貼住就好涼啊。 但 係知道我開翻個冷氣 為止。但係小豬會唔會開多咗咧？因為佢哋即係身上面咁多毛。 會啊，我都覺得唔係，因為 你會剃佢啲毛啊。 其實佢已經係短毛噶啦，係、啦，除非你睇到光啦，因為佢已經唔長毛，但係其實佢唔長得嚟咧，佢都厚嘅，即係我幫佢沖涼，我都覺得都幾厚嘅，所以佢咧都應該係怕熱嘅。譬如我有時開嗰部即係空氣清新，即係少少風吹出嚟咧，佢都好中意行埋去嘅。咁、我有時晏晝起身，我唔想即係不停開住冷氣啦 ，OK， 我就會熄嘅。咁、我發現咧，其實雖然我已經怕熱啦，佢應該係更加怕熱嘅、即係如果我攤喺度唔喐嘅話咧。我都可以頂得順嘅，即係譬如我睇下書啊咁樣，或者睇下電視，唔喐 OK 嘅。 你覺得佢攤喺地下咪得？因為個地板都真係涼。 佢就攤喺地下咯。 你又得佢攤喺地板咯。 但我覺得好似好慘咁樣喎、 唔係嘅，爽 咪係咯，你攤喺地板都爽噶。 我都污糟啊，即係我又抹地嘅，但係佢好似俾我逼到佢要攤地板。 不過細個嗰陣，媽媽唔准我哋攤地板。 啊係㗎、我唔係㗎 ，OK 㗎。 咩地氣係 啦，有塊竹席就得㗎啦嘛。 冇錯啦，呢一個竹席咧，其實咧都應該圍繞個夏天咧，即係而且又可以環保啲、又冇成日全日開住個冷氣咧，確係真係幾好用嘅。 我唔知竹席嘅喎，而家都。都有啲咧，好似冰袋咁样，好大块咧，又系可以。其实小狗都有噶，系啊，即系佢可以坐上，人都有得坐上去噶。喺嗰啲咩咩城嗰度买嗰啲都有噶，好、多好多街市嗰啲杂货铺都有噶、好似系好啲类似冰袋咁嘅物体，但系佢凉浸浸噶咯。 哦， 但系咁佢又唔会硬咗嘅，即系好似有啲水喺里面咁样，系啊，都舒服的。 同埋咧，嗰阵时我记得最热咧，小朋友咧 ，B B 嗰年。B B 仔嗰陣啦，佢哋其實即係你抱佢，大家即係有屈體温咧，就大家熱鬥熱好辛苦噶嘛。咁、通常都盡量擺配落 B B 車嘅。咁、其實 B B 車咧都而家啲設計都好好嘅，即係有啲特登買啲輔助嘅咧，就係、真係嗰個席咧係可以 fit 你個 B B 車放到入去嘅、即係貨擺 B B 車嘅。 係竹席， 竹席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即係細路仔坐上去咧，即係會舒服好多咯，同原生個 B B 車嘅物料。 最老嗰個講法係話，我聽過啦，就係、攬住個冬瓜瞓啊！有冇聽過啊？ 冇 喎，我婆有咁講過喎。 我淨知要消暑，要飲冬瓜水啫喎。 係啊係啊，但係我細個嘅時候，我聽我婆講，佢哋話即係佢哋老一輩啲人，而家好熱嘅時候喺屋企，即係咁佢哋冇冷氣噶嘛，就係攬住個冬瓜瞓咯。 咁個冬瓜首先係咪擠雪櫃雪凍？ 唔使㗎，佢都表面都係涼㗎。 係啊，佢都涼浸浸㗎， 表面涼嘅冬瓜。 好犀利！ 攬完仲可以食添，仲可以 西瓜咧， 煮嚟食。西瓜都唔得咧， 都得 嘅 喎， 都得嘅，但系佢西瓜圆啊嘛，冬瓜系长的， 咁又系冬瓜重喎、 啊。我谂你瞓喺度揽住佢都应该唔喐噶啦啩。 我叫某某，自气傲有，世界笑我丑，改个姓名让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战斗难受亦接受，仍才是大气候，却不厚。I just wanna die, be mine。又叫我照做 ，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我知道，天生被运错定，天生别上有星，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美丽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飘逸的我自由得不羁，尘世心海中像荣器，离奇千吨重集来广山广四，别离嗰代嗰代都有用，不该天生我作风。我叫某某，要我更瘦，却怕太自信就眼圈太大，姐姐皮晒扮装正常。叫某某，永无朋友，无浪漫邂逅，勤力就是以后快引诱。天生命运错定，天生面上有星，天生银河里绝情，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最闪烁吧，大气浩瀚，真变真假，过去错过白昼天下，渺小光环也堪整迷上。 飘忽的我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各该各该那有用，不改此生我中风，天生你愿坐地，天生你尚有性，天生任何女似情，天生你连怪奇，天生就无法比，天生幸运最随机，天生为何情明，天生你具放肆，天生自但冷情切，天生就别顾忌，天生就别要比，天生就别要自欺，飘得的我自由得不羁，天生为何情明，天生你具放肆，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天生就别要自欺。 陈海咏《天生二品》。 讲到呢个迎接夏天咧，咁第一个带俾我烦恼咧就系已经出现咗啦。我翻咗屋企咧呢几日咧多咗一啲好细只黄色嘅飞飞嘢咯， 有几细只？ 黄黄啡啡一点咁样，佢细个蚊啊，我都唔知佢系咩嚟嘅。 黄色噶？ 啡啡黄黄色嘅啡黄色咯，即系佢又唔系黑色一粒嘅， 色飞 有 冇一粒 色飞嘅？ 啊，识飞噶， 识飞噶，识飞噶，佢唔系虱嚟嘅，系啊，咁佢真系呢即系入。即係熱咗呢幾日，呢、這個禮拜啦開始就見到有咯。咁、我初初見到有咧，就係喺浴室嗰個牆壁嗰度附近有嘅。 但 係 你一拍佢，佢就飛啦。 一拍佢，佢就飛噶啦，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就發現佢可能有少少咧，就飛咗出嚟我廚房嗰度，係啦。咁我而家咧，咁我其實尋日咧就特登去買咗個電蚊拍啦。咁但係發現咧，可能細粒得滯咧，佢係能夠穿過我。 咁勁！ 即係你個電蚊拍，我嗰個電蚊拍佢已經係三個網啦，即係佢係。因為佢都疏窿噶嘛，咁佢已經係三層咁樣左疊右又疊咗咁樣咧，咁但係佢應該都再細粒過去，我就唔 仲要佢好眼利喎。 我見到嘅，我見到佢哋噶，但係 唔係我話佢都好眼利，佢知道邊 個 窿 啊？係啊係啊，真係好難拍啊！咁我唔知點樣去到。 你肯定你拍唔到。 我都幾肯定拍唔到，因為好似之後 拍到著火噶嘛， 係啊係啊，會嚓一聲噶嘛。 係啊，因為而家嗰啲電蚊拍，我發覺咧，佢哋而家唔知係咪第 N 代咧，即係嗰個電流都幾強勁。即係以前我譬如我哋主要拍蚊嘅，咁我一拍蚊咧，咁就跌跌跌跌跌，咁只蚊就跌咗落地咁樣，或者搭黐咗喺嗰個電蚊拍嗰度啦，係啦。但係而家咧，因為我之前個舊嘅抌咗啦，換咗新嘅，佢而家呢個咧係一拍落去咧，佢會碎絲萬段嘅。 哦， 即系净系 咁焗， 咁然后就发咁样，即系净好似分丝咁样咧， 咁、你仲要 就揾唔到条丝咯， 咁几惊喎， 唔知散落地，但系好碎噶啦已经，咁、就。即係所以我就話好勁咯，個電流應該係而家嗰種。 我唔知會拍曱甴得唔得嘅？ 應該得， 但係你唔敢拍啦。我聽到你咁講， 但 係 我又唔驚曱甴喎， 我都唔驚。 我好驚噶， 曱甴都應該拍到。我覺得咩都拍到，而家啲電蚊拍真係好犀利。不過我覺得最唔好嘅就係你佢，因為佢碎絲萬段咗咧，咁樣你咪睇唔到其實佢食即係佢有冇已經即係吸咗血。即係以前嗰啲你會即係仲可以研究下佢咧， 仲研究 即係嗱，而家報仇啦！頭先你咬中一啖咁樣，咁而家已經冇啦，白一聲已經成日揾唔到條線。 但係我而家呢啲一粒粒咧，佢其實我而家今日我正已經採取同佢即係並存咁樣，我其實最怕佢可能係沾落去我狗狗嗰啲水啊或者食物嗰度啫，即係可能同佢爭食咁樣，因為佢都係嬲啲食物嗰啲嘅。我見佢由廁所出飛咗出去廚房，應該佢就係即係嬲啲有味嘅嘢咁樣樣咯。咁佢又唔會咬我，又唔會成嘅，即係暫時我 feel 到啦，即係唔會蚊咁樣飛過嚟就針我咁樣。咁我就又拍佢唔到喎。 咁我就有佢咯。但系我头先又有试过咧，去睇下有冇得卖嗰啲食蚊草咧，或者驱蚊草啊，即系睇下有冇啲味咧，去驱走佢哋。但系头先嗰度又冇，得臭草，我又唔肯定得唔得。 臭草系咪真系系嗰啲嚟噶？ 吓、 啊，臭草系咪就 臭草都有阵味，但系我谂佢唔 exactly。真係齋驅蚊咯，係啊，臭草即係好似煲綠豆沙都會落臭草啊， 係啊係啊，係 啦，即係有陣 涼噶嘛話， 係啦係啦，咁啊佢嗰陣味仲難頂過啲飛嘢，咁我就冇買到啦。咁但我而家都要諗下點樣可以驅走佢哋。 不過阿 Kitty 講嘅昆蟲咧，我都覺得咧夏天係真係好受苦惱噶。首先咧，即係我屋外同屋內都有呢個隱憂，搞到好驚。屋外咧就係咧。原来出面有啲嘅大曱甴，好大隻噶，但系就好奇怪嘅，佢好中意嬲咗喺屋企门口嗰啲，即系走廊出面嗰啲位嘅。好彩嗰样嘢就系佢永远都冇走到嚟屋企。 同埋呢排多咗好多飞曱甴咯。 系咯，系咪因为佢哋呢段时，但系佢应该冇分季节产卵噶嘛？ 我唔知道，但系我譬如广播道呢带啦，我而家咪好近嘅，咁我放咗工之后咧，成日翻去行翻去嘅时候咧，见到好多飞曱甴喺地下飞嚟飞去 噶。咁恐怖？ 系啊。后一条街啫嘛， 哇唔得，我真系好惊呢啲，唔得， 我就心谂，好彩我度唔系好惊，总之你唔好碰埋嚟我度，我就冇嘢嘅。 你唔好 话 大口讲嘢， 系啦，咁而家戴口罩好啲嘅，系啦，但系真系多咗咯。 系啊，跟住我唔知佢系咪因为出嚟觅食定点啦，跟住不嬲冬天，即系夏天一定多过冬天噶嘛。 系啊， 咁跟住之后咧，我听邻居讲话，成日喺出面走廊就见到，咁佢哋拍死咗几只。好彩嗰样嘢就我喷啲杀虫水，不停拍喺我嗰个叫咩铁闸嗰个中间嗰个位咧，个。打隙嗰度，可能因为咁佢冇走入嚟，咁呢个就系外面嘅隐患啦。跟住屋入面咧，一到夏天就会有好多一粒粒咧，好似芝麻咁，好细粒噶。我唔知佢系虱定系虫，佢又唔似系虱，但又可能系虱，我系唔知佢系咩嚟嘅。 飞唔飞 嘅？唔飞， 唔飞有机会系虱喎。 但系佢就只系黐住埲墙嘅嗰啲叫咩天花板嗰啲角嗰啲位，佢又唔会落。身以下嘅，即系我心口以下嗰啲，佢全部都唔落嘅， 即系佢净系喺高处度生活， 系高处嘅啫。但系我就已经觉得佢哋好烦恼，跟住就成日就要去攞漂白水去抹佢哋，因为试过用嗰啲炸虱蛋啊嗰啲咧。又唔死嘅、哦，咁即系可能未，我唔知佢系咪虱啦。如果唔系，点会唔死啊？咁或者就算好啦，你炸完之后，你以为冇晒啦，佢唔够几日又出现翻嘅咯。咁只能够做嘅就系我发现用漂白水湿咗沟咗水啦，抹埲墙，佢哋先会消失咯。但系佢哋都会耐唔耐，佢繁殖能力应该系强。 会唔会系啲一啲幼虫嚟嘅咧？即係某一種嘅昆蟲， 佢永遠都只系咁样嘅咋。 哦，系啊， 系啊，佢有啲可能变大粒啲，但系个大粒嘅。嘅份量都係好細粒， 但佢喺浴室定係邊度啊？ 喺間房啊，最慘就係 係 啊，但係最奇怪就係喺我同我媽間房，我有諗過係咪床室，但係床室應該會喺張床噶嘛，佢就係天花板嘅啫喎。 咁應該唔係床室啦，因為我係曾經被床室困擾過。 哇！咁成張床都要抌噶咯喎。 係㗎，係啊，我仲揾過嗰啲即係咩專家嗰啲咁樣嗰啲。 但床室係點解會有嘅咧？ 木啊嘛，係咪啊？ 唔知唔係喎，又唔 床褥啊， 係床褥。系啦，咁嗰陣時係要仲特登去揾嗰啲滅蟲嗰啲公司咧嚟做，咁嗰啲公司咧仲要同你講咧，唔包生仔嘅喎，即係可能我哋嚟三次都唔得嘅喎，唔知嘅噃咁樣，咁所以都好苦惱啊！咁其實結果我係搬屋， 我直頭搬屋， 唔係啊，因為你諗下個苦惱就係你唔知點樣去根治佢，真 係 好慘。 我覺得最慘咧就係即係譬如你發現到有啲飛嘢嘅時候咧，你唔知係自己屋企裡面做得唔好啊，定抑或是唔關你屋企事，即係我又即刻。喺度揾有冇积水啊，有冇盆栽啊，定系点啊？咁你唔知道、啊，你做好晒之后，定系佢喺出面飞入嚟嘅咧，喺出面惹嘅咧，定系啲喉管啊，定系点咧？呢、這、一个即系你揾唔到嗰个嘅，即系最主要嘅原因咧，就要好似 Annie 我搬。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谈文学推广，有香港文学十三邀。 我哋觉得个社会有文学馆好啲，咁所以我哋就做多啲 showcase 俾大众睇，俾政府睇，我哋系做到呢个文学馆嘅。 谈社企力量，有社创新力军。 家庭主妇啦，啲妇女咧，佢哋其实对于煮嘢食呢样嘢，佢哋擅长嘅嘢咧，佢哋非常之有热诚。即系你想注意呢个构思咧，就系点样可以善用一啲家庭主妇佢哋嘅时间咧，去发挥佢哋嘅才能。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三继续陪你瞓 ，Give me five 过三关，凌子维过到几多关？师兄祠堂一齐进入广播道人妻桂花田的禁区。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敏感時刻啦，咁啊多謝聽眾嘅提供啦。 茉 莉嗰個蟲咧，即係屋企嗰個黑芝麻咧，就已經知道係咩啦， 叫 炒 咗佢。 卜泥係啊， 多謝聽眾們啊，解決咗佢苦惱。 咁我哋上網就睇到好多處理呢個卜泥嘅辦法，但係我嗰個係唔知咩啊。如果聽眾知道嘅，可唔可以都話聲我聽？即係啡啡黃黃一粒細細粒， 係會飛嘅， 會飛嘅，又冇蚊咁大嘅，所以佢先可以逃得過我電蚊拍啫嘛，明唔明？ 我解決咗，即刻好開心啊！雖然咧，我知道要杜絕佢哋都有一段時間，都希望大家去幫下 Kitty， 因為我知道係好重要 的。不過好彩佢唔係好嚴重咯 ，Touch Wood 暫時即係有幾隻飛飛下咁樣，但係你都。即係心理上唔好過咯，係啊，佢又唔會對你造成啲咩好嚴重嘅傷害嘅。 咁係，喂，咁講到夏天咧，你哋有冇為你個雪櫃咧嘅入邊嘅存貨咧，係因為夏天嘅緣故而特別多咗某一啲嘅 汽水？ 係啦，會啦，一定啦。但係汽水唔健康嘅喎， 我所以我多數係蘇打水。 嗯，我都覺得呢樣嘢係好好啊。係即係同埋你知唔知蘇打咧？可以即係混合好多其他有益嘅嘢咧，變成 我淨係知可以混合酒精啫喎， 加檸檬變檸檬水， 係啦，冇錯啦，又可以譬如你薄荷葉啦，係啦，或者啲青檸，啲泰國嗰啲青檸咧，一粒綠色嗰啲啦，咁又或者你可以啲柚子蜜啦，你加少少，唔好多，因為柚子蜜都甜，咁你加少少嘅，加啲蘇打落去啦，咁另外咧譬如啲果醋啊， 即係果汁都係咧，有啲果汁咪好甜， 係啦，咁你就將佢稀釋咗，咁然後有啲氣咁樣咧，即係好消暑咯。我覺得呢樣嘢即係又方便又快捷啦。 冇錯， 係啦。咁另外咧，我又好興咧，因為我又唔想細路飲咁多嗰啲包裝飲品咧，一放學翻嚟好熱，咁啊又開個雪櫃就拿包嗰啲， 你唔買咪得咯。 咁唔買佢嘅，點解呢啲口吻咁似咧？我嗰時個兒科醫生，嗰陣時我又係問佢：，哎呀，我細女咧，真係咁鬼即 係咁你買就預咗人飲啦，你擺咗。 係啊，我就話點解佢咁半嘟嘟？佢話：咁。啲朱古力邊個買㗎？ 冇嘢講， 即刻冇嘢講。 咁都係你講得啱。咁但係有陣時都要招呼朋友㗎嘛，咁都有少少嘅。咁所以我係覺得後屘又有啲家長嘅朋友嘅 share 咧，就話想飲得健康又飲得舒服又夏天啱嘅咧，可以譬如係整啲即係煲一煲啲譬如菊花茶嗰啲，即係真係去煲，其實好簡單嘅啫嘛，煲菊花茶其實真唔係點煲嘅，就水滾 自己控制糖。 是啦，其实是啦，冇错，你可以自己控制糖啦。咁同埋咧，你煲一 煲咗之後咧，就擠入啲樽度，咁啊算係雪櫃，咁啊攞出嚟飲，咁又健康，同埋煲菊花茶原來好簡單。我以前成日以為真係要狂煲佢半個鐘咁，原來係水滾咧焗佢就得噶咯喎，即係唔使煲噶。即係你嗱凍水嘅時候連埋啲去執十蚊菊花、銀菊啊，即係金銀菊咁樣啦，咁佢會執俾你噶啦，藥材鋪。咁你就掟曬落去啦，洗乾淨掟曬落喺煲水度。咁然後跟住咪一齊煲咯。咁佢一滾咗之後咧，你就熄火，然後就病埋佢一邊，等佢慢慢自己冚蓋嚇，咁就等佢自己室温，咁咪就啲味就出曬嚟。 咁使唔使落糖啊？ 哦，咁要，即係你喺熄火之前就調係啦，調味啦，自己睇加幾多。 我想問個好低能嘅問題，媽媽。其实落片糖定冰糖噶？ 我落冰糖， 两样都得噶嘛。 其实系 同味噶嘛，会 冰糖甜啲咯，我觉得 清甜啲咯，系啦系啦，我最中意落冰糖噶吓，咁就系咯，咁如果你咪隔晒渣。 但我想补充，因为最近咧，我喺超级市场见到啲片糖咧，佢加埋啲蜂蜜味，即系佢越出越多，有啲咧就系黑糖味，有啲就系 蜂蜜味。 我都好似买咗个蜂蜜味，但我未开嚟用嘅，我就系觉得可能煲下呢啲嘅时候，或者煲下糖水嘅时候。然后咧就可以落咯， 系啊，系啊 ，good 啦，系 多咗啲，即系佢多咗啲选择咯， 啱，咁系啦，嗱呢个一个选择啦，另外可以煲啲薏米水啦，即系柠檬香茅薏米水啦，咁啊又系煲完之后，咁又系，总之所有嘢咧你。当都饮到三四日嘅，即系你放喺个樽度，然后又将佢放喺个雪柜。咁我觉得呢啲即系消暑解渴，咁就总好过饮汽水。 有啲会煲罗汉果添，但系罗汉果嘅味就唔系个个都受得嘅。 细路仔都惊，好即系劲嗰阵味，唔知点咁样，我都怕怕地。其实， 但系啲人话佢真系几好噶嘛，同埋可以日日饮啊嘛，系嘛？ 我又唔得噶。 因为有啲嘅药材就系唔得嘅，但好似话佢系得噶嘛， 系嘛？ 系啊， 咁呢个我又唔得， 要再研究啊，要再研究。系啊， 咁但系我觉得呢啲都系适合夏天个准备嘅，放喺雪柜。咁我哋咁咧，夏天都冇乜胃口食嘢， 系 即系热啊嘛。 是要吃啲酸酸咩咩嘅嘢啦。 我又冇乜影响到胃 口。你真叻。 我都係咁食法啫，但係可能即係唔會想食啲好熱嘅，即係譬如湯粉啊嗰啲就盡量免啦。 係啊，所以我覺得夏天咧可以整多啲咧冷麵喎。最近我啲細路幾 中意涼拌嘢 啦。 我最近中意整涼拌嘢，因為咧 有咩好介紹啊？ 有咩？我試過，因為我而家咧多咗一個醬咧，係都幾好食，即係佢已經調好咗個味噶啦。咁我試過要嚟涼拌青瓜加呢一個豆乾啦，即係豆腐乾啦。咁我又試過另外攞啲芝麻醬咧嚟到涼拌嗰個叫做護絲啊，因為護絲呢個減肥恩物啊嘛，大家話，因為佢又熱量得好低啦，跟住又飽肚啦，又有纖維啦，水溶性纖維啦咁樣。不過就唔可以一次過食好多嘅，因為驚你個胃負荷唔到， 難消化係咪啊？ 係啦，但係你間唔時可能即係間唔時食一餐半餐咧，其實佢係幾好，即係可以幫你控制一下個食量咁樣。 但係咧，我唔好中意食護絲，同埋而家咪坊間有一隻又係減肥好好嘅叫舉藥麵嘅， 我唔得舉藥咧有陣怪味， 係啊唔知咩味嘅，即係我好好笑喎！我去到咧，跟住嗰啲鋪頭即係商場某啲攤檔咧，佢俾我試食咯，我覺得幾好味喎！ 佢梗係加啲唔知咩啊， 佢又同我講話咩啊？雞粉啊麻油啊點知點樣溝埋一齊得㗎啦咁講，咁我試到個味又真係佢得呢幾種味嘅啫喎，我 feel 到，因為試到噶嘛。跟住我翻到屋企食，點解咁難食嘅？即係個口感，原來係你食一啖仔咧，個杯仔咧，你覺得好食嘅。但如果你係一碗食嘅， 一住咁樣食就好難食。係啊，我都試過買嗰個，好唔得啊。但係護絲我就覺得 OK， 即係佢冇嗰個好奇怪嘅感覺。即係佢腍又唔係腍。蛋又唔係蛋咁樣樣咧，係啊，咁我護絲都幾健康。 咁但係阿 Kitty 你講緊最重要嗰樣嘢係嗰個醬係點調喎？ 哦，係啊， 係點調咧？先至加到唔同嘅主配菜。 我本身個醬咧，我係我朋友整嘅， 係啦。咁自家製，咁係啲咩加咩加？ 哇，好多嘢！我食得出去應該有啲五香粉啊，有啲少少辣啊， 係。 跟住亦應該有少少咖喱醬、甜醬、海鮮醬，即 係包羅萬有。 係啊。佢真係煮出嚟， 自己調嘅。 佢係煮出嚟噶，即係 咁。總之食落就係辣辣酸酸， 唔酸嘅， 辣辣甜甜， 辣辣香甜，少少甜，但係主要係辣辣鹹鹹咁咯。係啊，我而家整好多嘢都落去，即係雞煲又落兩羹，炒蜆又落兩羹咁樣咯。 介紹 friend 嚟識下。 我俾一樽你，我俾一樽你， 或者俾個秘製嘅配方。 佢呢個係商業秘密嚟嘅，我同佢買咗幾樽，我俾一樽你試試啊。

家居啦，講咗衣啊、食啊、住啊咁啦。但係我覺得咧，自己咧、都要有啲嘢準備迎接下日嘅、就係、 減肥， 減肥 咯。 係啊，係啊，即係大家女仔一講就知啊。 其實已經下日緊㗎啦，我都知道我而家減冇用。 怕呢件事㗎，即係你知啱，即係冬天咧，即係乜嘢都幾層嘢咁樣冚住曬咧，即係唔知自己即係又拜拜肉啊嗰啲咁啊。咁一夏天咧，即係一嚟個。背心啊咁樣咧，就真係出曬嚟噶啦嘛啲肉，咁、真係好鬼死，所以我其實唔中意夏天咯、即係我即係問心，真係唔係細路小朋友 咁、你問我，我都係中意冬天多啲、 但係你諗下喎，你咁瘦唔怕啦， 係咯，唔係啊，冬天啲衫靚啲喎，唔係㗎，我都有一件背心我著咗落去，跟住覺得喂好核突喎， 係件衫 cutting 唔好啫， 唔關事。如果我嗰兩隻手臂唔係咁，件衫係冇問題嘅。 係啊，你件旗袍著得好靚， 係啦。 皮膚又皺啊！ 但 Annie、我覺得反而逆思考咁諗， 係點啊點？ 如果唔係因為夏天，我哋繼續冚住嘅話，我哋就唔知道自己原來肥咗咁多。 即係一年四季都冬天咧，其實係會翻唔到轉頭。 佢又啱喎，都係，即係個提醒啊嘛。 誒，仲有一樣嘢啊，就係咧，我聽過阿 Bear 咧，佢有同我講啊，即係我哋誒五台嘅同事咧，咁佢就成日都即係發脹咁啦，即係有身形咁 啊。 咁佢阿媽咧有一日忍唔住同佢講嚇。喂啊！你唔好再著嗰啲橡筋頭嘅褲啦！你著橡筋頭褲，你唔會知道你肥咗幾多噶。跟住我覺得好有道理啊，因為你譬如扣唔埋樓啊啲，咁你會知道我肥咗，咁我著唔落褲啦咁樣。但係佢嗰啲橡筋頭鬆嗰啲咧，你即係一路繼續掹，一路繼續掹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為咗鞭策自己咧，而家應該要著翻啲即係扣樓啊緊啲嘅衫，你睇下著唔得落。 呢樣嘢咧，真係諗起我老公啊。我有一次咧，唔知買。啲衫窄到死翻嚟咧，我哋做乜鬼啊咁样？跟住就我個同事咧講噶，即係啲恤衫咧，即係講緊 casual， 唔係翻工嗰啲恤衫啊，即係我哋平時去街啲恤衫。要買細，即係貼或者買細一個碼。 點解咧？ 係因為佢話咧貼啲咧，第一你提醒到自己，即係呢件衫著唔落啊，或者開始爆啦咁樣啦。第二咧就係、佢覺得如果你著貼啲咧，係顯得瘦啲嘅喎。 係呢個係㗎， 係真係㗎， 真㗎。 嗱你唔見我成日都闊嗲嗲咁，我諗住遮住啲肉啊嘛，係唔啱㗎，原來咁諗。 我覺得你。肥過咯，其實 係喎，我都覺得喎呢樣嘢 好肥噶，話俾你聽。但即係咁樣，我真係要請教 Nail 啦。即係究竟其實如果你係個身形係多肉嘅，究竟係應該著貼啲啊，定係應該著鬆身先至反而可以即係個視覺效果？ 咁我諗係睇下你多肉個位喺邊咯。 如果係個肚同腰咧， 我覺得佢一定同你講睇下個 cutting 咯。 係啦，唔係咁如果你真係好大嗰啲啤酒肚腩，一定唔好即係最貼啦，肯定鬆少少咯，鬆少少咯，你冇理由貼住個啤酒肚噶嘛。係咯，係咯，我覺得佢係啤酒肚啊。 哦，原來咁樣。 唔係，咁你自己覺得咧？即係你會望到佢 咯，我真係嘅。我而家其實我而家有時陣時買衫都問自己咧，咁再買啲闊滴滴嘅衫啊，定係應該即係唔好話黐住啦，即係但係即係係咪應該要即係跟翻你嘅身形嗰種？ 我覺得跟翻身形都 OK 嘅，係啦，即係除非你我，因為如果你貼曬，其實係好睇得清楚噶嘛，係咯，即係 fit 身定係闊身？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所以就睇下你肥嘅位喺邊度咯。 我而家都中意著翻啲鬆身少少衫，因為咧我以前就會中意貼身，因為我會覺得好似窄。即係好似真係會瘦啲，因為你去衫鋪真係好明顯嘅。譬如你買揾兩個碼去試啦，你會發現細 size 啲嗰個真係好似著得靚啲咁，好奇怪嘅。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如果出街嘅時候成日著啲窄身啲咧，唞個氣都唔舒服，或者我坐低食嘢食飽啲都唔舒服嘅時候，跟住我就放棄自己，就買啲鬆身啲嗰啲咧，寧願自己著得舒服啲咯。 都係嘅，夏天其實即係要追求嗰種舒適嘅感覺嘛。因為其實你咁熱咧，你仲即係譬如個質。 貼住自己好辛苦啊！ 其實好辛苦，同埋我咧夏天另一樣我好怕咧，就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即係你已經成身汗，突然間上咗架地鐵或者架巴士咧，哇！即係超凍噶嘛，咁。即係我覺得好易病咯， 我仲驚，我以為你話驚其他人啲汗味添。 第二就係呢樣， 同埋太多人佢貼住你，係 即係你有時行過同人撞一撞咧，哇手濕曬，人哋個手臂咧同你貼一貼咗一撞咁， 即刻要消毒啦， 係啊，即係我都好怕呢啲，所以夏天其實真係我就真係唉， 所以都係留翻喺屋企最好。

咁其實陶泥咧，佢係比較粗身啲啦，個密度比較低啲嘅。咁而咧瓷泥咧，佢嘅密度咧係會比較高啲嘅。咁咧燒製嘅時候咧，個温度亦都需要高啲啦。咁燒出嚟嘅話咧，佢係會光滑啲嘅。 邊一樣嘢燒要高啲話温度？ 係瓷泥嘅，係啦。咁大概以前的話應該都要燒1230度嘅，咁而家嘅話咁梗係可以再燒高啲啦，咁就燒大概1260度啊，去到1280度左右嘅。 我聽你咁講，原來可以個即係燒出嚟要燒咁高温啦，咁係咪即係話我擺落火度燒都冇事嘅咧？ 係有事嘅，如果你一開始就擺落火度燒，咁其實咧陶又好瓷又好啦，咁其實咧。在燒製的時候其實它是要分開兩個步驟來去做是最好的、一次燒都可以但一次燒的機會它爛的機會會大一點、通常呢我們呢就會、第一次我們完成了一件作品的時候呢它都是有水分的我們要等它自然地乾等它、物理上面的水分呢是冇咗先，系啦。咁之後咧，我哋咧就要擺落去嗰個窯爐度去燒製嘅。咁擺落去個窯爐度燒製嘅時候，其實就唔係好似你焗個 cupcake 啊，或者焗個蛋糕個時間咁短嘅。 你做咩望住我笑啊？嚇！你而家咪笑我個蛋糕啊？ 冇，你個蛋糕幾好啊，幾似似事啊，幾有創意啊！希望嚟緊去做嘅作品都可以係咁啊。 講翻個陶瓷， 係啦，講翻個陶瓷先啦。咁其實咧，咁落到去個爐度燒嘅時候，其實就唔係咁短時間嘅。咁我哋咧，其實咧，第一次燒咧都要燒差唔多要有12个钟头啦，咁先至可以將佢咧燒到去半熟狀態，因為其實又唔可以燒到去熟曬喎，燒到去熟曬嘅話，咁我哋就去唔到下一 part 嘅油燒噶啦。咁通常咧第一 part 燒嘅時候，我哋叫做素燒，即係乜都冇嘅情況之下，冇加任何嘢嘅情況之下燒佢。咁燒咗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就會係硬身咗啦。咁另外咧，佢就會將佢嘅chemical water 佢都會冇埋嘅。之前咧攤乾佢嘅就係 physical water。就是这样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因应我们的兴趣啦去做一些粉饰啦例如上油啦或者是上这个油下菜啦这样去做一些装饰。装饰完之后也都是要等一段时间啦等它干身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它落去个窑炉度烧的啦。 听你这样说原来陶和瓷是两样东西啦但是呢它又有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就是烧的时候令到它有不同颜色呢定是你刚才说就是上油的时候令到它有不同颜色的呢 咁其實咧，第一件事泥本身就已經有顏色噶啦。咁泥嘅顏色有 啡色咯， 係啦，啡色啦， 有冇天分啊？ 好有天分，同埋仲有白色啦，好似頭先你講嘅白色啦。咁亦都有啲係紅泥啦，我哋叫做。至於泥上面咧，其實我哋除咗佢係白色嘅話，其實我哋都可以加啲色粉落去咧，令到佢有唔同嘅顏色嘅。 哦，所以我就係點解會睇到你作品入面有啲好似鐵咁樣，就係因為你咁樣加咗啲顏色落而令到佢咁樣嘅。 如果咧你頭先咧你見到嗰個作品嘅話咧，佢係上咗一隻咧係比較 metallic 啲嘅油嘅，咁所以咧燒製咗出嚟咧個感覺咧就會係金屬啲嘅。咁因為油其實本身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質感嘅油嘅。咁有啲油咧佢係比較通透啲，你會透到個泥底嘅顏色出嚟啦。咁有啲油咧就係半透嘅，咁有啲油咧就係成個泥嘅嗰個胎色，即係嗰個本身個泥嘅色咧，都會 cover 曬見唔到嘅。 頭先咧，我阿 Will 俾我睇一個作品嘅時候咧，我成日以為泥咧根本上就係實心噶啦，就等於我望住埲牆咁，我冇理由望透對面噶嘛。原來攞燈去打嗰啲嘅陶瓷嘅時候咧。是会透光的好像啲玉咁样的。咁我想问一下靓嘅陶瓷系咪就系透光嘅呢 靓嘅陶瓷呢就唔一定系透光嘅。因为呢其实呢陶瓷呢就会有好多唔同嘅泥。 即係頭先講嘅泥啦。咁你頭先你見到佢透光嗰隻咧，就係瓷泥嚟嘅。咁當佢咧個厚薄度咧去到一定嘅薄嘅情況之下咧，咁佢係可以透到光嘅。咁其實其他嘅泥咧就未必透到啦。咁陶泥就一定透唔到噶啦。咁至於靚嘅話咧，咁其實唔一定係透光就靚嘅，係啦。 係點樣先至會維持一個靚嘅陶瓷咧？ 靚嘅陶瓷，首先其實陶瓷咧都有分用得啦，同埋唔用得嘅。咁有啲係好觀賞性、藝術性，咁去睇嗰個作品或者係嗰個藝術家嘅個人嘅一個表達啦。咁最普遍、最普及嘅，咁當然就係一啲器物啦，即係用得嘅。咁用得嘅話，譬如我哋點樣樣去衡量佢咧？咁第一件事，我覺得未必係去到觀賞程度先嘅喎，因為當你用一件作品嘅時候、器物嘅時候，你第一個感覺應該係由你隻手度傳過嚟。咁你拎起佢嘅時候，個感覺係點咧？哦，佢個表面嗰個質地係，因為有啲人咧可能係中意啲好 raw 嘅嘢，佢中意啲好粗鞋嘅嘢又有嘅。咁有啲就我中意佢好滑身嘅，我唔要佢吉親我隻手仔咁樣都有嘅。咁所以其實咧拎上手嘅嗰一刻咧，都係好緊要嘅。咁當你拎上手嘅時候，你感覺質感重量，咁用咯喎到，譬如好似一個杯啦，拎上手舒唔舒服啦，咁飲嘅時候會唔會吉親隻眼睛啦？因為其實我都有好多學生咧，係整一啲杯出嚟咧，係佢哋好中意啲動物啊，咁會喺個杯上面加隻耳仔嘅。咁有陣時我話喂，你咁樣整唔得噶喎，你諗下，你當你拎起去飲嘅時候就吉到自己隻眼噶咯。系啦，咁要考虑各样嘢啦。咁之后我觉得先至系去到靓咯，因为可能外观望落，哇好靓啊嗰样嘢，但系你拎上手，系啦，哇咁重嘅，咁又好难洗喎。咁所以都要考虑翻嗰个实用性嘅，如果器物上边。 是啱啱 Real 咧就讲咗啊点样为之靓嘅陶瓷啦，我仲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嘅，例如就係我哋成日听到我哋中国就有青花瓷啊，好出名啊咁啦，但係其实呢我见外国又好似又有陶瓷喎，究竟啊陶瓷呢样嘢喺边度发明先呢，又或者边度出产先呢，又或者佢唔同地方嘅分别又系点呢，咁一首歌返嚟呢再解答我。 最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得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还期待吗？为何？ 情感稳定吗？他给你冲了茶。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 Lady M 咧继续咧就讲陶瓷，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都讲就系话点样分陶瓷中国啊、欧美啊，即系日本啊嗰啲咧，即系我哋讲紧陶瓷啊。 咁其实咧，如果你讲话系瓷器系边度发明先嘅咧，咁系中国嘅。 嗯。 咁不过咧，其实喺古代啦，咁其实咧。啲人都會識得咧，係用一啲黏土啦，嚟到去煉一個盛器出嚟，然之後咧，然後發現原來燒咗之後咧，佢嘅硬度咧係高啲嘅喎。咁再者咧，就不過佢哋係會漏水嘅，同埋佢用得耐嘅話咧，佢會爛嘅。咁到後來啦，咁啲人咧就發覺原來咧喺嗰啲材料上面咧去加啲原料落去咧，咁燒製之後咧佢係會實淨啲嘅喎。咁就好似我哋中國盛產嘅高嶺土啦，咁佢燒製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嗰樣嘢咧好結實，同埋係會係白身嘅。咁至於頭先你講啦，你話其實外國係幾時先至會有？呢、这個瓷器嘅誕生咧，其實就係關嗰個絲綢之路嘅事嘅。 哦， 咁首先其實陶瓷咧，佢就唔適合咧喺陸地上邊嘅絲綢之路啦。咁所以要到喺16、17世紀，咁有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嘅時候咧，咁先至可以將呢啲嘢咧去到其他國家啦，好似去到歐洲咁樣樣嘅。 係咪就係因為陸地嘅絲綢之路，因為佢太燉咧，會燉爛曬啲瓷器啊？ 好聰明喎、啊，呢位同學。 有冇天分？有冇天分？再一次問。 真係要睇下之後你拉啲咩出嚟啦。 所以就要用陸路，唔係就要用海路。咁所以大概幾耐到先至會過到去歐洲呢？到歐洲嘅時候係咪又係一劈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好似尿壺嗰啲壺嗰啲款啊嗰啲咧？ 其實就唔係噶啦，因為其實嗰陣時咧，16、17世紀咧，已經係可以帶到一啲好靚嘅瓷器過去，而咧歐洲嘅人咧係西方學家啦，咁佢會覺得哇，即係依樣嘢佢哋未見過，拎上手又咁輕嘅，因為嗰陣時其實佢哋仲係用緊啲鐵器嚟到去做一啲盛器嘅。咁當佢見到依樣嘢嘅時候，其實咧。在他們的角度來說是寶物來的，就是他可以當珠寶這樣去珍藏，還有是給那些皇族、貴族是去享用的。 看到西式那些我們就很容易分辨到啦，就是永遠可以白色，又加上金色的油下去，拉到好像旁邊捆曬邊，好像镶了金一樣，好像很漂亮，很高貴啦。而我們平時看到中國式那些就很青花瓷啦，其他的分別又是怎樣的 呢？其實呢日本呢其實陶瓷啦，都係由中國去傳到日本嘅，特別係咧有一隻叫做天目嘅一隻釉啦嘅一個碗，咁其實嗰個係出產喺呢個建盞嘅，咁但係咩嚟嘅？咁其實 建盞係咩嚟㗎？ 建盞其實係一個地方啦，咁佢出產一啲好似你頭先講嘅一啲好金屬嘅一啲茶碗啦，我哋叫做咁。佢點解會叫天目呢？日本人叫做就係因為咧，你望埋佢，其實佢係好似一隻眼咁樣樣嘅，因為啲油咧係有流動性嘅，咁流落去嘅時候咧就好靚嘅，係令身嘅，同埋咁嗰陣時係因為一個寺院嘅一個和尚咁去見到依樣嘢，咁就帶翻去日本，咁所以而家日本其實。嘅天目咧係由呢、這個中國嘅建盞傳過去嘅。 我咧見到呢個文物啊，嗰啲博物館嘅時候咧，都見到有好多關於呢個陶瓷啊咁樣，幾千年都有個喎。陶瓷呢一樣嘢係咪就係好襟用嘅，好襟擺嘅？即係我求其其實只要我唔抌爛佢嘅話，其實佢嘅保養亦都係非常之容易，所以佢就咁多年裏面，我哋都仲可以見到啲文物嘅咧。 是啊，因为其实陶瓷你真的好像你说它不烂的话，其实它就可以一直去存在的、 嗯、 只不过是有机会就是它有时候可能它表面上面的有弱啊，经过了那个、长年累月的那个冷缩啊，热胀的温差，可能它会才会令到它会有些裂纹、嗯、但是其实它那个保存度是可以很高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平时在家自己用的自家用的呢，那又怎样保养它呢？因为呢、譬如当锅那样计，我妈会喜欢擦油在锅面的。我你搞什么，她说没有啊，费事有裂痕啊。那我想问一下，家我自己自用的又怎样保养呢？使不使又擦油下去？ 自用的话呢，那首先你要看一下、你那个你用的那个杯碟、嗯是一啲咩嘅釉藥啦，即係佢表面嗰層 coating 係點啦。其實陶瓷啦，咁佢如果你自己做一件作品，咁你會上釉或者唔上釉嘅。咁唔上釉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如果佢係陶泥嘅話咧，佢會係有少少滲到啲水入去個表面度嘅，但係佢唔會漏水嘅。 咁即係所以洗嘅時候咁點啊？ 咁如果你唔上釉嘅話咧，佢會滲水噶嘛。咁嘅時候你就落洗潔精去洗嘅話，就最好就唔好咯。 哦，咁攞咩去洗啊佢啊？ 如果你話 就咁攞嚟裝飾算啊？ 你要消毒嘅話咧，咁最好咧就係、是。放它落去一個煲度啦，咁個水唔好煲滾咗先擺落去會爆喎，即係要由嗰個室温，跟住然之後擺嗰個作品落去啦，咁然之後咧去煲滾佢，咁、 嗯、 就可以做嗰個消毒噶啦。 係嗱，咁我再問一個問題啦，有啲乜嘢嘅詞彙咧可以扮勁嘅咧？即係起碼我噏咗啲詞彙啲人，哦，你對陶瓷都識啲嘢喎，咁樣噶？ 我諗最簡單嘅就係你可以分得出。哦，嗰、那個係瓷器喎，嗰、那個係陶器喎。 咁算啦，都係。 依個我覺得已經係最好噶啦，因為你能夠話俾人聽，陶瓷原來係兩嘢嚟，因為所有人都學我，就算我未學嘅時候，我都以為係，佢哋係一樣嘢嚟嘅啫喎，係咯。 簡單啲講啦，咁如果係嘅話，我肉眼點樣睇到嗰個係陶，點樣係瓷呢？ 肉眼睇就難啲嘅，因為咧有陣時如果佢上咗釉上去咧，你就好難睇。咁你最好你就哼下佢啦，但 系咁阿 Will 你系咪玩我啊？ 都唔系噶，睇下你有冇咁大力啦。你如果你哼得爆佢嘅话，都冇办法噶啦。 仲要肉眼睇唔出嘅，但系你又叫我分得出嘅话，代表识啲嘢。 肉眼要睇得出都得嘅，如果佢冇上釉嘅话你就可以都可以略略睇到嘅。最好就系哼下佢啦。咁如果系瓷器嘅话咧，哼出嚟嘅声音咧，其实系会清脆啲嘅。 哦，即系陶就实心啲系嘛？ 系啦，嗰个声系实心啲、 啊。我开始 feel 到嗰种意境啦，我开始觉得我渐入呢个佳境，可以去摸一个陶瓷或者制作一个陶瓷啦。 系啊，其实。陶瓷是真的一个很手的东西来的，所以大家要用多些手去感受它。 好了，今集呢就多谢晒 Will 啦，下一集呢就已经开始要去到真的亲身地尝试用手去感受一个陶瓷啦。下一个礼拜再见的啦， Thank you 啊 Will。 多谢大家。 稳定的基础开始，我想捏出我们的故事，平平淡淡一层一层搭起，一笔画画出心意，我需要一点耐心和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不急不慢，一月一天一分一秒，不慌不忙，人那也是感情需要，属于梦的陶瓷，我努力拼接，试图挽回，却还是没能弥补。少了点甜。 都需要一点耐心和矜持，也可以加点浪漫来装饰。不急不慢，一秒一定分一秒，不慌不忙，人那也是感情需要。 情况